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德。 我每日 今日2024年10月4日星期一。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咁就日本最后一个公共假期都放完啦， 又三年休。 因为佢哋今日系最后一个星公共假期，之后圣诞节佢哋冇嘅，跟住下明年清早啦，全部都系。 嗯， 好啦，咁开始个新闻啦。咁第一单咧就系、偶像嘅名，你可能未听过，就铃木才佳。但系咧，如果要话健身少女真人 MV 嗰个女角咧，咁大家就知边个噶啦。 嗯， 佢就系健身少女里面做真人 MV 里面做嗰个女仔，而突然间莫名其妙大受欢迎嘅铃木才佳咁宣布结婚。 嗯， 亦都宣布埋离开咗自己事务所，咁新情况就冇留意到啦。 嗯， 咁恭喜佢啦。 嗯， 咁另一单亦都系恭喜佢嘅，就系、是、骨田泉产子，最近咧就系、是、探益Mickey Holmes 嗰个四人组之一。 嗯。 咁结婚咗一段时间，咁亦都恭喜佢啦。 嗯， 跟住就开始我惯下，要新翻先。 先讲啲二期嘅其他消息，我呢度系有累过嘅，我费事全部讲晒出嚟。咁啊，之前无名记忆即系嗰套好 Q 甜嗰套嘢啦，咁啊有二期，几意外啊！呢套嘢竟然有二期，又唔系真系咁受欢迎嗱。咁样讲好似有啲 mean， 但系又唔系真系好多人睇，冇乜人气。 更唔受欢迎嘅嘢都有二期，我呢个更莫名其妙啦。 但系 更唔受欢迎嘅系， 因为佢第一期好明显就系嗰啲冇第二期嗰种玩法嚟噶，即系所以佢先要咁样东跳西跳咁样，尽量喺一期之内讲完佢要讲嘅嘢嚟噶嘛。 一睇搵剧本搵尺尾嘅话，都唔 focus 去边。 即系而且用啲预算亦都颇为贫穷下，虽然唔算好贫穷，你睇下后边仲大镬。咁啊，但系真系唔知佢点解可以有二期，不过有睇嘅应该系好事嚟嘅咁啊。咁样咯， 因为你所谓就后面嗰套叫咩？我想晓钓太子妃培训，哇大佬你唔 PV 啲画都崩崩地嘅，大佬你唔系啊嘛？ 吓，即系佢唔只系有性格咁简单咯，即系似系嗰啲咧，我觉得呢个讲法真系好 Q mean， 即系嗰啲咧，专门学校嗰啲学生画出嚟嘅画嚟，咁样讲好似好得罪人啊，真系。但系，我知道女性向嘅动画向来都系喺作画上面比较贫穷少少嘅。 呢套嘢， 跟嗰啲 friend 话我听啦，就点解咧？就因为其实咧，女性向睇呢啲作品嗰阵时咧，其实都唔太 care 个作画如何嘅。即系之前有套好恶嘅，我唔记得咗佢个名啦，仲咁夸张系。作品本身好赚好多钱噶，但系套动画本身系啲作画都崩坏边缘啦。 咁你搵到谂啊？佢搵男佢主角搵福山润依年头喎、啊，仲有连唱 opening 都系搵福山润唱，当系呢阵容就系、是、摆明昆女性选 fans 钱噶啦呢啲。 诶、咁啊唔讲咁难听，系摆明女性向咁样。个故事系亦都好越女向嘅，其实老娘要靓仔，但系唔要我送上去，要佢嚟搵我。但我唔中意噶，即系嗰只咧， 佢个典型少啲咩少女向，越嚟向翻十期十套嘅，十套有八套都系咁款噶。啲黄之所以叫做老坑展开嘛，就系、是、总之就咩莫名其妙成班靓仔仲送上门，女主角咧就走嚟知个，走嚟嗰个。 哦，咁呢套咧就专一啲嘅，冇成班嘅，都系嚟嚟去去都系阿福山啫。 即系 够 啦， 而好莫名其妙地，我真系觉得好莫名其妙啊！呢套嘢小说嚟噶嘛，有漫画版，漫画版个卖点竟然系战斗画面、战斗场景，应该系揾啱个漫画个作者嘅问题，即系咁啱嗰个作者好擅长战斗场景，而佢入边的确系有少少都唔少噶啦，战斗场景啊！咁变成就系好微妙地一套恋爱嘅漫画，竟然卖点系战斗，而呢样嘢 100% 唔会过渡落去动画度嘅，死咗条心啦！咁贫穷嘅作画，即系我最客气嘅讲法，都只能讲佢贫穷嘅啫，大佬。 正常嘢，咁又依年头， 同女性向真系经常都系 女性向，不嬲都乜嘢女性向嘅私人宅啊嘛， 啊咁啊，跟住都系女性向。 应该个妇女向 BL 嘅， 妇女向唔系女性向嘅一种咩？ 妇女向唔同喎，妇女同女性系两样嘢喎。 你系讲月女同妇女 系啦，月女同妇女两样嘢嚟嘅。 但系都系两者都系女性向啊嘛，冇拗啦。 异世界的处置依社畜而定。 嗱，我哋之前讲嗰套咧，就系话佢喺异世界都继续做社畜咧，呢样嘢系一个吐槽点嚟嘅啫。呢度直情系一个卖点，一个 selling point 嚟。 即系一个喺现实世界就已经系效率厨兼射速，你当有女战记嗰个主角啦，去到二世界继续做射速，系仲系讲紧系唔系被逼噶，系可以摁摁脚从此躺平，过日神嘅，但系佢唔制，佢要继续做射速，然后再加二世界变个呢个骑士，然后有啲 BL 情节啦，呢啲就唔系我有咩兴趣嘅部分啦。 呢啲有嚟随便啦，反正有嚟唔通你会睇咩？ 梗系唔会啦，废话。 就系咯，傻真系。 会睇，咁都要睇一睇啊。 唔系，应该有问题。唔系唔睇 BL， 系依套翻二世界已经够 hea， 就加入 BL 算罢啦。你但有咁多 BL 片，唔使睇佢啦。 呢、這个故事如果唔系 BL 嘅话，我真系会几有兴趣嘅。虽然 BL 可能都会有兴趣，唔紧要啦。下一套就 唔系 Lucy， 唔系嗰个，唔系近排最当红位。神伯小妹不可怕。 卡亚其实神伯系卡亚攞咗个汉字啦。 卡亚。 用可爱再加恐怖嘅反差萌，再有啲恐怖漫画嘅战斗漫画咯，咁样讲，再然后仲要系个主角系幼稚园生，一个呢几样元素车埋一齐，反差嘅感觉啊，漫画本身系几好睇嘅，咁啊动画做唔做到咁个咧？其实我有啲担心，毕竟佢漫画可以做到个画面好劲啊，但系动画就 真系冇钱嘅。 唔系有冇钱嘅问题，有钱都可能会还原到，但系冇钱一定唔得。呢套系边种我唔知道，但系 我觉得多数冇钱 吓、啊，有啲危咯。咁啊喺画面表现上真要睇啦。可以分镜啊，嗰啲搭救嘅咁样。原作系值得睇嘅，呢套动画就都可以留意一下啦，咁样咯。 至于跟住又系新作嚟嘅，咁咧就之前喺奥斯攞咗奥斯卡最佳特技奖嘅《哥斯拉负一点零》啊，咁又会会出拍新作，导亦都系由山崎贵。基本上就照住个 set 负一点零嗰个路线走啦， 估计都系做咗嚟噶啦。但系要点样叫咧？佢而家未叫佢新名啊！ 我唔怕负一点零，负二点零， 负二点零， 真系难讲啊！屌， 又唔可以变。如果你加一就变翻零零，系你之前另一套嚟噶。 系啊，咁我唔知道想你话咩，因为其实唉，算啦，哥斯拉佢我又唔会话佢唔好嘅，但系呢套嘢。佢当初佢，我又唔想讲咗用咩啲又打飞机咁嘅讲法。 我谂最少佢用咁低嘅成本可以攞到咁样嘅票房，咁啊，舔食应该系意料中事咯，最少就即系。 演玩啦。 你记唔记得佢之前讲攞奥斯卡奖嗰阵时候都话，哇！我哋咁卵穷嘅预算都可以攞到特技奖喎，即系咁啊！ 唔系有时唔关穷，又唔关有冇钱事嘅，好简单即系啱啱先播完嗰套Disney Plus 嗰套《阿加莎》咁样，九集嘅美剧得$30,000,000嘅预算，但系拍得好啊！佢全佢甚至冇乜点 CG 添，绝大部分都系吊下威亚、拍部搭景嘅咋。 咁你明白视觉效果呢样嘢，基本上就同烧钱特技系划等号嘛？之前啊咁样啦，唔紧要啦，总之佢会有新作。 好啦，跟住都系龙嘅事啦，不过就三角龙物理。 即系今个礼拜最大件事啊， 最大啊，个个讲噶啦，就系、是、 个个都系望恨啦， 望恨今次 wow beta test 就冇意外地爆晒，个个抢住试， 最高再试人数460,000，哇，真系 系啊， 黐紧嘅真系。 黐晒筋啊！最高谂下，我开三日做，因为其实而家我开麦，我紧张嗰时已经结束咗个 beta test。但系咧。话明讲真话咗 beta test 系预咗一定有镬气嘅，而镬气都颇大，其中包括咗就系、是、如果张显卡未更新或者显卡太废，你嘅画质太低嘅话咧，就出现咗咩？啲人个样咧就三角形嘅样嚟嘅，啲龙系三角龙嚟嘅，即系起角啲龙。所谓起角唔系指我哋所谓以前得人 PS 一年用嗰种起角，系去到就咩啊？就或者罗拉咧嗰啲起角嘅起角波咁样嗰种设计。 因为佢食 VRAM 即系显示卡嘅 RAM 啊，食得非常之多。一旦你爆 RAM 嘅话咧，就有机会出现咁嘅状况。正常玩嗰阵时系掹到5.几GB 嘅 RAM， 现在主流 display 大部分都系掹住呢条边嘅啫，即系黑6GB 啊。咁当然亦都有好多更加多 VRAM 嘅 display 卡嘅，咁唔计嗰啲啦吓。咁会令到，因为一旦爆 VRAM 嘅话咧。呢啲爆帽又有啦，超慢窒到你趴街又有啦，因为有个机制咧，类似虚拟机体嘅机制，就系将你嘅 RAM 当成 VRAM 咁样用。喺咁嘅状况之下咧，你就会慢得非常之多，你成个显示嘅效率啊，会比 RAM 嘅速度拖慢咗， RAM 同 VRAM 差距就係在於佢嘅頻寬同速度差非遠上遠。如果你要用 RAM 嚟當 VRAM 用嘅話咧，係會慢非常之多嘅，咁會窒咯。咁有啲係唔支援或者甚至計唔切，就直接會爆冇爆 VRAM。好少玩 game 嗰時你會爆 VRAM 嘅，但係一旦爆起嚟咧，就冇得救啦。咁呢個好明顯就係最佳化。A.K.A. 优化嘅问题啦， 做得好差。 呢个系，但系你要谂佢明年先出，所以呢一刻未做完最佳化啦，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。搞清楚样嘢， 做咗要出咗啦，做咗佢讲圣诞之前。 因为通常呢啲咁嘅最佳化系游戏后期先做嘅，甚至可能会迟个 debug 做添嘅，即系所以现在现阶段未搞掂，而且只系 P.C. 未搞掂啦。其实冇乜所谓，其实预料最伤嘅，反而系整咗一大扎咪咪出嚟，啲人咪讲笑咁讲，因为我哋讲广东话可能冇咁冇咁食到呢个 get， 因为佢哋啲讲国语嗰啲啊模糊猎，唔系我唔知国语唔记得点读啦，佢哋直接会变咗模糊猎人个音好似嘅，虽然呢个名唔系而家先出现嘅，喺当年 3DS 年代喺度转交佢啊嘛，嗰、那个解像度非常之低，咁啊叫佢模糊猎人啊嘛，咁而家再现。不过在 PS5 不是铺啊上面行的依然是好顺的。我望到去最少我不觉有任何明显的窒啦，应该是接近 30fps 的。我不知道设定是如何，仔细的设定如何，但望起来是正常的。 咁 OK 的，因为咁譬如呢个 game 本来就写 PS5 的嘛，其他嘅嘢。即係呢个就是为什么人就特登嫌买特登呢是搞到就为了阿 Mon 特登就买部 Xbox X 就是。因为家用主机是最简单地唔使 用脑力就可以肯定地自己一定玩到。电脑你又要睇卡啦，又 kick 卡嘢，麻烦烦。呢样嘢似系家用机有优势嘅。 咁始终佢当初系瞄住 PS5 嚟开发㗎嘛。 PS5。 咁所有嘢系以佢为最佳化优势。所以点解 之前我哋成日都讲主机大战啊嗰啲嘢我哋讲到好几次啦。佢瞄住边部机开啦，佢嘅性能一定系最好嘅。咁俾你望到啦。PS5 嘅性能基本上大概等于2070啦，差唔多呢个程度嚟啫嘛。但系如果你攞部2070嚟行嘅话咧，系会我记得系最低画质，即系所有你揿得到嘅都揿到最低，掹掹紧20-30fps 咯，系弱过 PS 一字嘅，佢会窒嘅。咁呢个就系佢对 PC 个优化啊嘛。而且到最后系咪都系呢个级数咧？有机会嘅其实，但系嗰啲笔啊嗰类嘢会减少，同埋佢唔会食咁多 VRAM。其实只系讲一路都讲紧你画面加载几多嘢。呢、這个调整啊，如果调整加载得太多，虽然佢有个预计会食几多 VRAM 嘅，但系咧佢计到好慢咯，冇预留多咗嘢啦。结果你一画面一载入多咗嘅话咧，就会爆 VRAM， 爆 VRAM 就冇得救嘅。咁所以 爆咗差唔多咯，而家咪 吓，所以你最穷嘅主流卡应该系而家 Steam 呢一刻。最多人用的是3060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打机用3060啊，总之但是3060反而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3060的特点就是有 12GB VRAM， 你用3060 6GB 版本的话呢有机会爆 VRAM 的，虽然它性能快很多，比3060快两成左右，其实我印象中快一折的，价位几乎相同，不过就看它咯，你用8GB 版本或者是再高多劲啲嘅，应该就冇乜问题。 不过咧，亦都唔系净系一味都系话佢爆多边形角龙嘅，啲人特登系为咗要啊，有冇点样整要整到要教佢出多边形角龙咧？ 整爆佢啊！ 教低张卡，系啊，好多人特登咁玩噶，就系我要教呢张卡，将一般一教呢张卡，将嘢全部 send 最差，用旧 drive 乜都就系 work cap 图啫嘛。咁呢样嘢唔使讲啦，咁咧你都有啲好嘢嘅，冇咁衰。 有个类似嘅情况嘅，就系入边有个避开蜘蛛，我唔记得佢叫乜春啦，总之蜘蛛相关噶啦， 唔系多足恐惧症模式。 啊 ，for the game， 怕有啲人怕多足生物嘅，即系蜘蛛啊、曱甴嗰啲咩，咁咧佢将佢变咗做史莱姆。好处就系好多， 其实呢嚿嘢其实系悭好多资源嘅，某程度上，虽然就我见到就你变史莱姆唔紧要，你仲要半透明。然后只嘢有时会压喺你嘅 pillar 上面， 咁就 有点而 A 咯。即系我知系条友仔特登取嗰个景，取嗰个角度去整，就系望起嚟有点而 A 咯啊。 嗱，讲 A 咯啦，咁今次其实另一个最大玩法就系咩啊？因为佢今次嗰个扭角色嗰个自由度非常大，咁咧就出现咗就咩啊？ 中一大堆 cosplay 角色就出现啦，同新一马啦，真岛吾郎啦，嗱，讲明啊 ，Kison 嗰个唔系 cosplay 角色嚟噶，系个角色好似 Kison 本人咋，似到系阿 Kison 就哇一模一样啦，跟住最底车就咩，佢就 cosplay 埋，跟住拍整，佢因为佢呢几日头痛啊嘛，冇开唔到直播啊嘛，咁我影张相，跟住摆埋一对一模一样，跟住大家嘅讲法就系、是，嗱 ，Sega 有 Kison 啦 ，Capcom 都有 Kison 啦。咁啊 ，Square Enix 几时轮到佢咧？变咗三公司制霸啦 ，Kason 大人。 仲有一个关爆帽事嘅，就应该系有类似嘅情况引发出嚟嘅问题啊，就系、是、件衫唔见咗。喺某啲特定嘅状况之下，会令件衫唔见咗嘅笔。咁啊，反正你班友仔开 PC 嘅都会开剥噶啦，佢自己剥俾你。 咁依依入冇笔仲有讲嘅，咁有个笔另一样嘢嚟嘅，又 变成一个好一个几愉快一个祭典咯吓。即系 咁好啦，咁啊等下月入尾啦。 因为日本嗰边就我唔知佢哋嘅思路系点样啊。总之咁我哋点样换一块可以行得顺嘅 PC 啊？跟住啲铺头啲电脑抽老抽啲电脑铺啊，梗系即时系做嘢啦，一列咗一大堆话啊，你呢个 spec 你就可以顺畅咁玩 Mountain 啦。跟住望完之后，个大家嘅感觉就系 PS5 部好平，哇屌啊星，值14900K， 哇、先唔讲你个缩光门问题，14900K 加最少4070 super 起跳，哇我谂紧你使唔使咁凶狠啊？ 系啊。 因为佢支援精生城咧，好多人都直接开咗精生城，即系 DLS 3.0 嘅变车系40系 display 先有嘅，30系冇嘅。3090喺呢度入边系行得好痛苦啊，因为佢冇DLS 3.0，系某个测试我唔系好信，佢系弱过4060太唔可能嘅事，一定系有啲咩问题，譬如散热问题。总之继续落嚟就系一部嘢你要行得顺佢啦，40几万 yen。是不是其实讲 PS5 Pro 好平呢？ 是啊，提我顺便讲埋啦。PS5 Pro 的抽选呢基本上是人抽出中的啦，因为太贵。基本上就咩你肯定指基本上一定抽中咁滞。 嗯，高 价。PS5 现在就周街都买到仲几平下，咁而家就要入手时候啦，如果你需要入手的话。 咁佢个倍率咁 Q 低，但调返转讲呢，就算是而家两部机任你揀，你都唔一定揀 Pro 嘅。 PS5 够咯 ，PS5 Pro 有咩用啫？因为我系完全唔明嘅，其实系，都算啦。 因为之前啲人都讲紧 Monhun 镜系咪要 PS5 Pro 先玩得流畅啊嘛？最少我目测就冇问题，30fps 系冇问题嘅。虽然大家都知道 Monhun 30fps 咧系真系窄一啲嘅，系咪要 Pro 先上到60咧？就真系出街你先知。而家仲系 beta 版嚟啊嘛，佢往后会继续做最佳化啊嘛，有可能到时最后你用性能模式。你都依然可以見到啊！仲有睇一睇，如果你覺得個畫面好模糊嘅話咧，熄鳩咗個 FSR， 嗰嚿嘢係會令個畫面模糊嘅。喺狩獵的時候，你關注嘅就唔係個 FPS 高唔高嘅，其實調翻轉，即係你要睇得清楚個畫面啊嘛。你熄咗佢咧，其實 frame 數可能會低咗，但係個畫面係清晰咗嘅，因為呢、這個生成原理嘅問題，佢係可以令到佢流暢咗啊。但係通常情況下，如果你畫面個變動幅度大嘅話咧，佢就會出事嘅。包括之前講黑悟空嗰啲都提過啦，各位記得熄咗佢咁樣啦。咁啊要睇下到時佢係咪真要去到 Pro 先可以行得暢順有60fps？ 因為如果你唔夠60咧，你動作遊戲真係窄嗰啲嘅咁樣咯。睇睇下點咯。 啊點先啦？依、這個好啦，跟住咧。 另一个祭典级嘅其实就不过就部分人嘅好兴奋呢、这个 Faker 嘅传说又再行咗一步，一个讲笑咁讲嘅讲法啦，就系呢度入边咧系有咗譬如我唔会读晒，放心，即系譬如你个2006-2007依家英雄联盟全球总冠军啦，呢、这个英雄联盟第三季世界总决赛冠军 MVP 啦，呢、这个韩国电竞大赛年度最佳电力选手啦，呢、这个杭州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金牌啦，不讲咗大概30多个左右啦，呢个 party 真系非常之多人啊，通常有一个人。 即系点啊？ 因为阿菲凯攞晒啊，佢啲冠军真系多 Q 到咧，佢又再带 T1 去攞到世界冠军，哇！喂，先生，我哋一路都讲紧咧，电竞呢样嘢系食年轻饭啊，大少少咧都会俾人淘汰，你唔好咁样啪啪声打我脸得唔得？ 咁呢实上永，我就唔系应咁讲，呢个实上咧永远系有啲友咧系违反大潮流噶嘛。 即系你我都 屌你四廿几话，四廿几岁，四廿几岁嘅阿伯啊，都仲打 NBA 啊，仲系最叻嗰个添，顶个肺。 哦，以为你啱啱你话啱啱嚟香港嗰、那个，即系话要做香港人嗰、那 个添。嗰、那个个系嗰个系澳苏利文。 我正想吐槽就系、是，屌佢哋打桌球都唔太讲体力噶啦。 唔系，桌球系嗰啲好冧摆噶，桌球澳苏利文。 相对，其实佢状态，佢都自己讲个状态跌咗噶啦。 谂诶，好简单就谂下网球呢咁样下打几打。一下可以打成三四个钟头嗰啲咁嘅比赛，最叻嗰几个边个？难度超高嘅大佬，佢四张都嚟啦呢几个，系、啊、就系、是、佢最惨系咩？系呢两年佢哋先去落嚟啊！谂下佢哋个系红霸呢个网坛几多年啦？ 即系阿 Faker 今年应该系28岁，即系以电竞选手嚟讲咧，算老噶啦，已经系。 但佢依然赢，依然输。 佢仲可以打得咁劲，真系黐筋。 其实系怪物嘅，我成日嗰句就系、 是。唔系啊， 好啦，跟住咧， 都系 又啲电竞嘢先。 电竞相关咁啊，先讲 Steam 嗰边啦。Steam 嗰边咧就话呢个系好事嚟嘅，即系其实 Steam 几改政策，大部分都系德政嚟。佢咧就系、是、要求游戏厂商去公开。佢嚿嘢有冇用到反作弊嘅嘢？无论系你现 game 入边有嘅，定系外挂落去，之前我哋之前提小蓝熊嗰类啊，佢都要提。特别系如果你只 game 入边本身有反外挂嘅嘢咧，你要同人解，同人哋讲。因为呢样嘢咧，虽然打得熟机嘅，通常都大概知道嘅，但系咧喺游戏入边咧系唔讲你听噶，系大家知嘅咋。又或者有啲網上搜索其實都揾到嘅，但係佢唔講噶嘛。但係呢嚿嘢其實對個玩家影響係非常之巨大嘅，尤其是某啲知名惡名昭彰，譬如小藍熊呢、這個專擋玩家降效能、唔擋外掛嘅嘢，更加唔好講之前嗰啲筆啦。即係啊，我哋之前啱啱講啦，佢 BSOD 嗰啲筆，因為佢會喐到好核心，好多好高權限，因為佢同防毒係一樣意思嘅。佢嘅對手外掛通常會攞到好高權限，你唔同樣地攞到好高權限，或者要攞到底層嘅嘢，或者要掃一啲可能佢遊戲唔相關嘅嘢咧，佢係做唔到反外掛，即係你個理解嘅。但係問題就係佢會好影響嘢啊嘛，咁你要俾個玩家一個知情權噶嘛，即係尤其是某幾檔惡名昭彰咧，有人直情係就講，我唔記得個名叫乜春啊，只要係裝呢嚿死人嘢，我就唔撚玩咯。系有玩家系咁啊，因为真系好严重啊！之前包黑食都系因为咁而会窒啊窒机啊，都系因为咁样嘅，因为佢突然间去抢资料啊，仲系冇固定喎呢次。我唔记得新闻定系专题有提有解释嗰个原理啦，咁样。所以佢而家 Steam 就同你讲，唔系话唔俾你用，不过你话俾佢，系话俾人哋听，大家有个心理准备。 用还用，唔该单声 啊！我觉得佢系因为咧，俾人因为咁而退费退得太多。因为我玩嗰阵时候，你要求我跟你个你系你个系统个 spec 要求，点解我打落去会窒嘅？跟住退费，对 Steam 嚟讲就系唔单止攞落袋嘅钱要赔翻俾你，甚至可能有时要自己额外另外俾翻出嚟，都唔讲嗰啲中间嗰啲交易成本啊，嗰啲嘢啦，都唔计嗰啲嘢啦。有时佢会要揞咗个厂商嘅赔偿嘅，即系所以佢就大佬你冇再搞啲乜嘢啦。有乜嘢你同我讲咗啫？咁啊，讲明唔算整蛊，话明你听有呢扎咁嘅嘢噶啦，你都仲差只脚落去，就系、是、你嘅问题，即系咁样咯。 咁有时都冇办法噶，佢系要加，系要警告咁嘅嘢，除非唔玩啫。即系 Elden Ring 咁，佢都有嘅，莫名其妙，我唔知点解 Elden Ring 要警告咁嘅嘢，因为佢有个唔系好多人，应该有人玩嘅对战模式，但系唉，多鸠鱼。 即系 Elden Ring 都唔系玩对战噶啦，主要。 即系咁，但系对于啲对战好紧要就系 Apex 嗰啲，你又挡唔 Q 到、啊。啲外挂通街行，又你有冇挡到啊？咁啊，而家当嘢咧就发烂晒啦。嗱，呢样嘢系先后上嘅事，就我有冇因果关系，我唔肯定啊。咁但系佢就总之话我停止宣传 Steam Deck。佢提嘅原因就话因为 Linux 咧就个系统好开放，咁又 黐捻线啊！ 啲人我好容易做到外挂。 你发个黐捻线， 你数据你喺自己度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到底作弊者用边个系统 OS 做得最多，你自己心知肚明啦。 唔好玩啦，作弊一定喺 Windows 噶啦，你个 spot 你个铺够大，戆鸠。 所以我咪有嗱，你咪话阴谋论又好咩都好啦，系咪佢老羞成怒反人哋反鸠人哋台？因为最出名外挂无能嘅就系 Apex。 即系而家咁样就咁样一嚟就做啲姿态啦，咁样我做咗嘢噶啦，嗱我停止支援 Linux 啊，因为佢哋喺个社会即系成赖咯。 你不如前面支援 Windows 办。 即系你要冇人，你冇人外挂都好简单啫嘛，全部主机，全部用主机，主机就 用主机咯，你净系支援主机咪得咯，你净系支援 PS5 啊 Xbox 咪得咯，你唔得啊？ 虽然理论上都可以做得到，但系难好 Q 多啦。不过呢档嘢啲外挂问题就无人无知噶啦，咁啊又虽然亦都有少少系坏咩奇罪嘅，你最红嗰只免费对战游戏。咁你好难想象佢会冇外挂，一定系外挂相缺噶啦。咁佢技术力又，但系技术力就唔一定，唔系咁所以。 咁细，再谂又得，咁话晒啦已 经。呢个问题冇办法解决嘅，一对战起嚟就会上头，一上头俾人串得到几多，你又唔系个个都可以从此发奋，技术向上啊嘛，咁咪有啲人走偏咗咁啊，走去用外挂咯，就系实有噶啦，冇噶啦，算够数啦。 好啦，咁讲下啲 special 落台底嘅嘢。咁咧 ，Sony 就宣布关闭 Firewatch 工作室，咁嘅声明就叫做永久取消啦。 即系 Conco 嗰间啦吓，你一间比较少人提到嘅，佢都NEONKOY 唔识到啊，都一齐。 Neocoy 咯， 都系。依家应该系做支援嘅，主要系两栋嘅一齐收皮，而 Conco 都系正式地取消，之前系落架啫嘛，而家系成个项目取消。两个工作室嘅人大部分会转去其他地方度，咁系咪某啲人讲话反 DI 嘅胜利呢？又不完全，佢呢档嘢唔掂，系确实地唔掂噶嘛。咁佢接埋，佢又冇炒咗个责任。一嗱两睇嘅，一嚟咧就系要炒人，其实唔系咁容易嘅，唔系 you are fire 咁样，咁我跟住赔钱俾个人，因你咁样去咧，炒的时候好爽，后边佢俾带住律师费告鸠你咧，你系大鸠镬噶啦。所以好多时都系由辅导啊成啊，不如你自己辞职啊，或者系如果佢仲用得嘅，咁啊转去其他工作室系最简单安全嘅。大部分都咁样搞，咁 game 本身都唔系好有留恋嘅价值，佢都系用嗰个搜集数据残渣式咁样收翻嚟嘅啫嘛。只 game 本身开唔开翻，其实真系唔紧要，甚至难听讲句， 冇人紧要啊。你有人在乎咩只 game？ 死咪死完鸠数咯。 即系仲有啲乜嘢咧？就系嗰啲摸索 Unreal， 因为佢用 Unreal Engine 噶嘛。摸索 Unreal Engine 嗰阵时得来嘅经验系可以传承落去之后，其他嘢全部都废。我之前专题有提过啦。你叫我搞个咁接收个咁嘅烂摊子，我宁愿开个新嘅，冇着数啊！其实你完全沿用还好啊，我接收人哋上单嘅烂摊子，未必一定好啲噶。不过呢个就佢又系尖湾人啲苏州市啦，之前当时有讲过咯，即系好得意噶，提一提啦。包括 Conco 在内 ，Conco 系留低嗰个，佢当初系喺财报入边有讲过斩呢类型嘅服务型游戏啊，提咗12个出嚟，斩咗6个，啱啱好到第一半。而佢哋有两个特点嘅，第一个特点咧，斩咗个闸，系啦 ，Conco 系留低嗰个啊，斩咗个闸咧，大部分咯都系有 IP 嘅，即系 Spider-Man 啊嗰啲做主题嘅。剩翻嗰啲全部都系原创嘅，同埋大部分都用 Unreal Engine 咁啊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。其实 Sony 系入股咗 Epic 唔少啊，即系佢已经系 Epic 嘅第三大股东嚟噶啦。所以点解佢要拱呢嚿嘢出嚟？一部分都关 Unreal Engine 事啊，所以亦都关 IP 事，就系点解要留低啲原创嘅作品？就系佢想自己整一嚿佢嘅 IP 出嚟，专题都有提过少少嘅咁样。不过呢啲嘢就随住公共收皮咧，就扫落地毯仔啦。咁啊，之前后边嗰个马拉松啊，嗰套嘢你都准备随时系报告后阵啊。虽然系奔驰做嘅，但系奔驰近期俾人搞完之后嘅奔驰，心知肚明啦，不如救咗佢啦，算啦，唔提佢咁啊。 好啦，跟住就系 讲老任啦。 老任咧，咁咧其实系个小服务嚟嘅。咁老任咧就搞咗个 Nintendo Music。简单就是咩咧？将佢自家游戏嘅配乐用个 app 形式公开。咁如果你系任天堂嗰个网服务咧 ，NSO 服务嗰个用家嘅话咧，系免费使用嘅，所以我都用咗啦。咁佢就可以俾你听，一路播啲就 BGM 啊，听下啲音配乐啊，仲可以有啲特登系直情话到明嘅，有将有个叫咩在 BGM 模式嘅，将佢拉出嚟播嘅。 因为游戏音乐嘅一个特点就系可以无限碌噶嘛。通常都系头博尾等个音无限碌，原因系佢都唔知道你个 BGM 要用几耐噶嘛。 咁咪最好咯，其实几得意嘅。咁我试都听过吓，几好玩嘅。因为播住啲嘢有时咧冇嘢做，想搵啲嘢听下，即系纯粹咩有啲声听下嘅话，啱咯呢啲唔使烦。同埋最紧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其实你仲要补充下，你可以独立申请嘅，但你边有独立申请啊？呢啲嘅用你继续 switch online 嗰个 account 听噶啦，独立申请好似几蚊一个月嘅啫，港纸啊，几蚊一个月港纸嘅啫，就唔系贵嘅，但系冇必要咯。 咁佢个 NSO 都好平啫嘛，我记忆中 就系咯，佢我百零蚊一年啊。我唔系嗰啲咩百人套餐嗰啲分同人分户口嗰啲嚟嘅，我自己一个人俾，就算我自己一个人俾，得一年都系即旧零水啊嘛，咁我都话。除开一个月十蚊鸡，十蚊屌你老尾，一罐壳都买唔到啦！依家香港一罐壳噶咋，咁个价钱就算够数啦。 即系如果你系多元成家嘅话，真系一罐可乐价钱添。 就算日本都唔系贵，本都只食二三千 yen 啫嘛。除上嚟除非就唔知一个月100 yen 就嗰个都一罐可乐价钱，真系本。 即个附加服务啦，咁样。 所以咪我所以我成日话咯，你唔好啲人话你即系 online 乜鬼都冇啊！你需要你一年够零水嘅服务有咩嘢俾你啊？佢已经俾好多嘢你噶啦，我有咁多旧 game 俾你玩，先一年先咁少钱。 咁啊，跟住都系老入嘅消息啦。咁啊，你大爷始终系你大爷，我真系冇谂到套嘢，之后嘢，之前我哋新闻好似有提过只嘢要出，但系佢真系出嗰阵时候，我真系冇谂到会咁受欢迎。呢、這个 Pokemon 个 Trading Card Game，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Pocket。就是将佢个 trading card game， 个 trading card 其实好受欢迎嘅，一路都好受欢迎嘅。即系但系同样都系威世智嘅。当年 MTG 搞 online 的时候咧，系俾人屌到开花。但系呢，佢而家呢次喺手机度整呢个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嘅 online 系就非常之受欢迎。我唔知系老任嘅加成啊，定系真系做得好啊，定系时代唔同啦、啊。毕竟 MTG 都好多年前噶啦，咁啊。佢呢度入边仲好多细节咯，都系一开始已经完成咗，即系有啲细节系细节到咧系我哋平时扭蛋的时候咧，有啲 game 都经常会出现啦，即系譬如佢出彩跳啊，一个圈三个圈啊嗰啲咧，嗰啲演出啊会有唔同噶嘛，但系你正常嚟抽卡就冇噶嘛，都系一包卡啫嘛。佢将两样嘢都融合埋一齐，即系将一个卡包咁样等你去割开佢，嗰一包嘢咧个样都有少少唔同嘅。有得睇嘅，好仔细咯，而且有啲卡啊，现实嘅卡都系张平面印刷嚟嘅啫嘛，你点样立体印刷如何咧，都唔识飞噶嘛。但系佢就用，因为画电脑画面嚟嘅啫嘛，佢可以有更加多嘅特效，更加多立体啊之如此类嘅嘢。你会见到啲人玩得好 Q 开心，即系同 MTG 啱啱上市嗰阵时系完全两回事，可能亦都系吸取到嗰边嘅教训啦。咁毕竟都咁多年前噶啦，我只系睇下佢啫。呢、这个坑非卵上之深，唔好因为你中意 Pokemon 就想轻易尝试。除非你系嗰啲可以紧走钱包嘅人，如果唔系话呢球嘢可以令你大失血嘅。呢个 Trading Card Game 深似海啊，冇贸然进入，明唔明啦？ 好啦，跟住咧就系任天堂嘅制作就系 Switch 又有新更新啊，19.0.1，咁就系啲北更新嚟嘅睡眠北。我未得闲嘅，我未得闲更新， 因为好少见嘅，因为老任嘅更新咧。是好少见更新出严重的bug的。呢次算是唔算好严重，但以老任嚟讲相对比较严重的bug嚟㗎啦，已经係。 有少少六百少数咁实有嘅，咁间唔中都会有嘅呢啲嘢。 即係我哋都唔使成日睇住 Apple 或者 Windows 囉。 咪间间厂边我哋话间间厂嘅所有嘢，即係你啲咪 Android 变砖超 ,iOS 变砖你估少咩，间间都有㗎啦，睇多唔少啫呢啲。 唔系就系讲紧老任系好少，因为佢通常系要试到温到顺晒先攞出嚟啊嘛。但系所以今次就有啲老炮招数。不过我哋录音呢刻已经系发布咗个更新档噶啦。先讲发生咩事啦，就系呢个19.0.0应该系嘅 bug 嚟嘅。其中个最主要问题就系佢喺休眠嗰时候冇休眠到。荧幕熄咗，但入边部机系仲温紧嘅，所以会有好轻微嘅发炎。佢停晒所有风扇嗰啲嘢㗎嘛，佢会有个积热喺度，你会摸落去暖暖地嘅部机。 其实最紧就食电。 咁你能量守恒定律啦嘛，你用緊电㗎你咪会发热囉。对其他地方就冇乜影响，我只係唔识完全熄晒部机。 咁啊，会识一啲电，咁吉辽代咯，冇嘢嘅。因为其实除此之外，佢系唔会影响其他地方嘅。咁佢啱啱佢出有问题嘅嗰个版本系十月头，而家十月底更新咗啦，应该就冇事，应该冇问题啦。虽然我部机系十月嗰个更新都冇更新得。 我未攞出嚟，近排冇打机。我唔好话Switch 啊，我连部Steam 都，我连部 Windows 都冇攞出嚟打，近排冇唔得闲玩。 咁但好多人都继续 keep 住玩紧噶嘛。 咪就咯。咁就唉，有噶啦，我都有句，有跟呢咁嘅嘢，间唔中有嘢，所以唔系好值得讲嘅啫。我话嘅又系 呢个笔就小事，但系呢下一个笔都系算系笔咯。其实严重啲啊，虽然个镬就唔系老友嘅镬嚟嘅， 系话 系 Bandalamuga 搞出嚟嘅，佢有个一分奖啦。咁其中一个奖系呢个平底镬， 真系镬， 真系镬啊！咁个镬就出咗镬，就 使用时会甩色。 应该是甩色或者是某些化学变异，我不肯定是什么原因，但总之就是在一个平底镬里面用煎油的话，油会变色的。你望到它油会变色，你就已经 不会敢吃的了。它是个造型的煎 pan 来的，本来就挺吸引的，但是如果你说你要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，是不是严重过刚刚那个变暖袋的笔啊？官方就强烈建议不要拿来用。咁唔知点处理啦，可能佢整完之后同你一换一咯，我唔知道点搞啦。总之又系镬嚟嘅，虽然呢个镬咧就系 Bandalamuga 搞出嚟嘅，虽然理论上都唔完全系 Bandalamuga 搞出嚟嘅，你都唔信佢会做个镬啦，都系 OEM 嘅问题嚟嘅啫。但系呢个食安问题严重啲咯，即系如果你真系手上咁啱有嘅，唔好用咯，记住唔好用。即系呢啲变色通常系有嘢渗咗出嚟噶啦。就真的可能会有啲咩问题噶啦， 小心啲啦、啊，就去。我其实可能我系唔会用呢咁嘅镬，其实即系咁嘅蒸周边，我通常讲咧都系拉啲嘢嘅，呢类咁嘅嘢系。 啊，咁啊讲周边咯，先讲土味笑。我觉得呢样嘢我真系唔知点解咁多人会理解错误噶。总之佢出咗个公告，就系话我哋从此之后就唔用呢个胶盒啦，我哋全部会改晒纸。本来好正常啊。佢问题就是我真系唔知佢点解会选择一张咁样嘅仕图， 因为纯白色嘅盒， 一个纯白色嘅盒，然后就有部分人好理解到，以为系就系以后出嘢就一个纯白色盒就拱俾你噶啦， 即系贴咗贴纸咯，最多话我谂啊，我因为我系冇话讲嘅笑，我都系第一个直觉就系、是、吓。啊咁玩到咁尽啊，环保到咁尽啊， 梗系唔系啦，冇玩啦、啊，即系冇错，你因为纸始终系冇办法隔空验尸嘅，即系佢个透明窗啊，但系佢肯定会印刷俾你啊，冇玩啊，大佬，即系全纸化呢样嘢，好多公司已经玩紧噶啦，又系嗰啲 ESG 啊，冇错，即系 Apple 搞咗好耐啦，你大捕鱼呢个 MacBook Pro 啊，嗰个纸箱都系全纸嘅，冇胶噶。我一样咁玩法啫嘛，咁你唔通 Apple 你睇 Apple， 虽然佢话简洁啫，都印 logo 噶，即系实会点会冇一就一个纸盒俾你啫？呢、這个纸盒应该系佢哋个 OEM 嗰边嘅打样嚟嘅，咁佢就直接攞个嘢出嚟，哎呀好心啦，你好微笑，你平时做嘢都系 Photoshop 噶啦，你咪 key 个图案落去，唔会引起咁多嘅反弹，即系我唔信佢真系最够胆死俾个白盒俾你。唔好话你玩家收藏家会唔会高唔高唔高兴问题，你自己本身作业流程都会有问题啦。个黑白雪雪嘅，你点知入边系咩嚟啊？下下都打开佢啊，唔可能噶嘛。咁所以有好多人屌都系 搞笑。依个又后，因为其实冇讲真系真系会嚟误解嘅。因为无啦，如果你话搵个类似盒嘅头执个盒落去，有张图咧，大家都估到。你真系搵个白盒，跟住打开啦，哇！你真系咁用超无印良品喎、啊、你。冇人品咗起埋咗贴纸啊！你 即系仲要系大家记住啊，个 smile 几乎所有 porter 相都系 P 过嘅。 系咯，你 P 咯，扑地街。 既然你都 P 开啊，咁你咪 P 个面箍落去咯，有乜嘢啫？即系最大问题，而家真正系问题，只不过系你冇办法隔住个盒去确认入边件嘢长什么样子。毕竟纸系唔识透明嘅。咁但系如果系留空咗佢嘅话，咁、那个安全都会佢件嘢可能会跌出嚟啊，成。都几麻烦吓， 但以后就冇得唔开盒牌咯，因为我系嗰啲唔开盒牌噶嘛。 哦，你唔开盒系噶，咪就系睇个盒咯，个盒个印刷外观咯。 因为以前又好兴噶嘛，就系、是、咩？因为佢盒本身开咗窿嘅，咁咪唔开盒牌，你只要永唔开就永远摆喺嗰度，一路有人行咁摆噶。而剪箱 我咪咁摆咯， 咪就咯，剪箱都费事。 即系净系计黏土人都想近百件咯，点攞出嚟？除咗第一个版本嘅灭孤之外，其实基本上全部我咧放喺黑笔用嘅嘢， 都系供奉啊。 吓、影响嘅其实真系好少啊，不过就有啲人误会咗咯。不过佢又拆埋出嚟，拆开俾你睇埋入边，都依然系白嘅。 我可以理解嘅呢样嘢，因为我系佢误会，因为对于唔玩开呢人嚟讲，系会令嘢唔解咗嘅。 即系虽然都有时会有少少讽刺嘅，佢话佢因为呢个嘢系减少塑胶使用啊嘛，但你本体就系胶嚟嘅，呢个 ABS 嚟噶嘛， 都句啦，环保嘥，即系我讲就系、你同我讲环保，跟住问题就系咁多外卖盒，你同我讲环保， 又系有到翻大家去听专题啦，我专题入边有提过 ESG 入边嘅，应该系 E 环保嗰边嘅嘢系大趋势嚟嘅，佢哋要咁样做嘅。是做得好唔好咁解嘅啫，即系苹果换咗纯纸盒，有冇人屌过？冇啊， 咁就算啦。好啦，跟住就本个礼拜啫，咁就梵蒂冈嘅新闻，但系真系唔系呢啲几都几涉俗嘅，但系就系新闻物。咁梵蒂冈就喺国漫展度宣传嗰啲 mascot 啦，个宣传角色啦，叫 Lucy，L-U-C-E， 咁咧系一个着住黄色雪雨褛，攞住支手杖嘅可爱萝莉。 即系佢设定上有好多嘢，好多系呼应翻宗教相关嘅嘢啦，我唔熟咁啊。 呢个唔重要， 但系仲唔重要？ 完全唔重要，大家冇人会理佢。 重点系一本正经嘅梵蒂冈，突然间拱嗰只螺，应该系螺嚟嘅。即系我虽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、是、应该系正太的，跟住有人同我讲系女仔嚟嘅，但系梵蒂冈 唔紧要，天使冇男女分嘅嘛，冇所谓嘅。但唔紧要。呢个叫咩？ 因为 Lucy 系女仔名嚟噶，所以佢真系应该系女仔嚟。 Lucy 嘛，佢系拉丁文光嘅意思嘛。 但系天主教喎，唔系应该罪状可能俾人告。因为有人系马上光速地 Lulu 34出咗图，其实嗰张系擦边嚟嘅啫。虽然越嚟越着得少啦吓，佢都未出到 R15 嘅程度，跟住就系铲晒所有图，我唔会公开了。画好嗰张图都唔会公开了。 但系俾得更多就系咩咧？吹波士 Lucy 咯， 即系呢个宗教梗啦吓。 系啊，例如话系阿 Lucy 攞十字架去对付2025年万博嗰只吉祥物，嗰张图笑，因为我张图笑碌咗喺度，嗰张图真系正到爆。因为万博嗰只人，嗰只咩异星生物系咪嗰只咁嘅嘢？跟住大量嘅花样啦，有啲正正经经嘅，即系例如话系纯粹真系卖可爱，但系都有只咩Lucy 攞住把日本刀去斩杀啲恶魔啊，嗰啲其实嗰啲叫。我猎人因为嘥好嘅， 咁啊，仲有嘅呢、這个凌波丽个版本系 exactly 一样噶， 一模一样。 先讲佢我唔肯定佢系咪长头发噶，但系你估都应该似系短头发啦。蓝色头发着黄色雨衣，咁啱凌波丽就系有个造型就系着黄色雨衣啊。当然手上嗰支嘢就换咗做朗基鲁斯枪啦，即太多 get 可以玩了。 Lucy 同圣女贞德 FU 嗰个版本啊。 这个就天主挂相关啦， 又合作又知啦，跟住 Lucy 玩 Doom 嘅画面啦，我支 shotgun 去打恶魔啦，总之古灵精怪乜都有，即系发挥大量创意。 仲有啲猎奇向都有唔少，因为佢嘅个鞋，佢话设定上佢鞋底有泥泞，就系话嗰啲咩朝圣嗰阵时，佢个手上个支杖其实系朝圣嗰阵时嘅咩行李嘅杖嚟嘅。但系嗰个形状咧，亦都好似武器啊嘛。咁我觉得佢啲话，其实嗰啲咧系呢个异教徒嘅血嚟嘅，即系咁样个 get 啊。咁啊，结果就同呢、这个写 Helsing 嗰个神父啊，我最少见到三张唔同嘅版本，都系用嗰个嚟做力他嚟。 我几做做添啊。 咁当然喺 Lulu 34之下咧，都有好多 L 嘢嘅。啱啱我讲吓到删咗图嗰个咧，应该系因为佢出得早，大家第一个发现系佢。你知有啲教徒比较四扮啦吓， 但玩到而家，我觉得已经冇所谓啦。你就觉得去到就咩冇所谓啦。 咁另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虽然佢冇公布佢年龄，但系好明显一个细路女嚟噶嘛。你 Lulu 34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噶啦。 Helsing 版本嘅 Lucy 都有啊。 啊，我啱啱咪讲咯。最少有三个唔同嘅版本咯，最少见到三个版本，有系佢本人变咗好似神父咁样，亦都有佢同神父嘅嗰个 sofa， 但好多好多梗可以玩啦。最恶咪就系攞 Eva 入边嗰个佢咪有个钉咗喺十字架嗰、那个插住支朗基鲁斯枪嗰个画面嘅，换咗做佢，总之有好多各种各样嘅嘢玩啦。 圣哥，我啱啱见到啦，同圣哥转合玩个 sofa。 梗系啦，耶稣啊，苏哥啊嘛， 系啦。 根据统计，目前已经搜集到嘅二百几张入边咧，佢同阿苏哥嘅 crossover 系最多嘅耶稣啦，各种形式嘅耶稣啦，大家非常之祭典级嘅去玩咯。 好事嘅，我觉得其实对梵蒂冈嚟讲，其实好事嘅。咁 梵蒂冈嚟讲，直情系计划通啦。 系啦，因为最紧就系你依系叫做你要 in， 你追上潮流，有阵时系。你就適當嘅妥協嘅啦，咁你冇話去阻止人畫，甚至講就係、是，反正講真咧，你 X 畫，你有幾多套先係上得大大上得台上浮得上水面啦，咪由佢畫咯。最緊就係你插到話題啊嘛。 重點係你 A 咯嘅，因為佢係細路女，你 A 咯嘅話咧，唔需要用宗教理由， 你就 ban 佢 版規就已經斬鳩你噶啦。 但係你即係話其他惡搞嘅冇所謂飲你話。 咁呢个咪佢点解要设个咁嘅角色，都系为咗咁样啫嘛，都系大家亲近啲啫嘛。即系如果唔系话，而家有几多人会仲信你咩啊？佢所以咪话，因为佢好似话每25年就一个圣年嚟噶嘛，最接近下一个圣年就2025年嘛。佢为咗咁而整戇鳩嘢出嚟嘅，有啲似奥运吉祥物咁样嘅状况啦。但系今次系用一个好 A C G 啦吓，好动漫好二次元嘅形式去做出嚟，咁咪计划中嘅大成功咯，咁样。 好事，绝对好事。 啊、 好啦，跟住最后一单就系又同我 呢单咧就烧咗段，应该有两个礼拜噶啦，关 Linux 嘅。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？我都系啱啱先知嘅啫。Linux 个开发者有一个绝对唯一的神噶嘛，所有嘢都系佢话事噶嘛。 嗯， 原来佢芬兰籍嘅。 哦， 咁佢喺上定前个礼拜突然间就将所有可以发现明显地系俄罗斯人。嘅开发者，佢嗰个唔只系开发者，有一定管理权限嘅批准者，好似系审批者，将佢哋嘅权限、管理权限全部剥夺咗。有部分误解咗，我应该系以讹传讹嘅，因为我查翻之后系有部分误解咗，系将佢所有嘅佢哋嘅贡献部分删除，冇曾经贡献咗嘅部分依然存在，个 credit 依然存在，都系话俾佢嘅。不过佢收咗佢个管理权限。个权限系讲紧 Linux 系你当系一个 Minecraft 咁样一个城市，有好多好多件积木砌出嚟嘅，所有嘢我砌，譬如我生咗件积木出嚟，有个功能，然后我会提交俾一啲管理员，个管理员觉得啊呢个嘢冇问题，有用嘅，咁佢就会过咗行审批，都唔系即刻上嘅，咁样最终就会上交到阿唯一神上面。咁佢就会亲自睇过你嚿嘢，认为 OK， 咁就会打入 beta 版。咁 beta 版入面测完都冇问题啦，咁最终就会入咗正式版。之前曾经试过有一次呢，有个中国籍表面上系中国籍啊，据说嘅程式员系佢交咗嚿嘢出嚟，系经过好长时间去维护一个项目之后，最终得到信任，佢最终系成为咗个项目嘅负责管理人，仲系而嗰嚿嘢嗰个项目最终。差少少就入咗正式版个内核度，而嗰嚿嘢系有后门嘅。最终好似俾唔记得 Microsoft， 应该系 Microsoft 嘅人唔小系啊 ，Microsoft 会搞 Linux 嘅，唔小心地发现到一个笔，从而藤暗瓜瓜烂藤，发现呢嚿嘢存在后门，系曾经出现咁嘅嘢。嗰、那个睇名系中国人，但系据传系俄罗斯人扮中国人嘅。系咪相关？英国就唔相关嘅。咁、那个公开信就讲到啊，你知美国喺度制裁紧俄罗斯噶，系一个好捻串嘅态度。不过佢向来都系咁样噶啦。跟住仲要提到佢嘅国籍系芬兰， 国仇家恨嗰啲乜嘢啦。 虽然我觉得系纯粹讲晒嘅啫。如果佢神早就因为呢样嘢而有咩国仇家恨嘅话 ，Day One 就唔会侵你哋玩啦。咁啊，其实就应该系。因为美国制裁，商务部的制裁，你要明白 Linux 基金会同埋佢前面嗰炸金主有好卵多都系美国嘅嗰啲大公司噶嘛，包括 Microsoft 噶，包括 Apple 啊嗰啲，你喺直谷叫得出名嘅知名软件公司，基本上都有抌钱俾佢。如果你美国商务局夹一声，嗰啲甚至要全部要收水喉噶。俾你發現 Linux 係同俄羅斯嗰啲開發者依然有經驗。嗱，仲有一個就係有人傳嘅，我唔肯定。嗰扎人咧，去到一定權限之後咧，佢哋就唔係無償貢獻噶啦，佢哋係有錢收嘅。 有錢收嘅。 咁成件事美國商務部禁令一禁落嚟，你仲可以走得甩嘅嘛？咁 所以安全起見都係， 即係啲人話：，咁唔係喎，俄戰爭都咁耐咯。喂，先生，商務部好撚忙噶。唔系所有嘢都即刻刀切噶，好明显就今次查到你 Linux 基金会啦。咁你查到你身上，你不得不切噶啦。咁但系俄罗斯嗰啲就喺度屌啊嘛，包括部分中国人喺度屌啊嘛。 咁佢先出封霸气公开信。你知唔知我哋同我哋芬兰同俄罗斯系咩关系啊？翻去睇翻我哋冬季战争嘅历史啦。你哋啲不孝仔都根本就唔识历史，讲个类似咁嘅说话咯。即系然后俄罗斯人就唔多见佢嘈啊，因为冇往鼻子，都大家都知咩事噶啦。反而系啲中国人喺度叽叽格格。 系又一句，从来唔关事人，最准多声气啊嘛。 即系咁，你系俄罗斯人都知，难听讲句系惯噶啦。呢两年你都俾人制裁得够多噶啦。你唔系以为呢个网络冇国界啊？ 从来都系嗰句最唔捻关事嘅人咧，就最多阿芝阿Jo，真系关事啲发言唔出声嘅，从来都系嘅。 话佢歧视啊，乜乜七七。呢个唔系歧视，美国商务部嘅制裁你轮到你 Linux 系 做咗几时到你都阿芝阿Jo啫咁，但系咁又压到你，我梗睇住情况噶嘛呢啲嘢。 而家佢入边都有提过噶两样嘢，第一佢讲明你系可以提交证明，虽然个证明咧就系讲紧系证明你同俄罗斯冇关系，因为佢嘅 ban 嘅唔系话真系逐个调查身家啊嘛，睇你个 email。有冇俄罗斯嘅字眼，或者系一啲好明显地你系俄罗斯人嘅证据，佢系咁样系咁以数一数嘅啫。咁如果唔数，佢都讲你；如果你唔数嘅，可以提出申诉，亦都系讲到明。如果你唔系管理员咧，其实你可以继续加落去嘅。咁已经系极限地对你友好噶啦，都拖咗咁多年咯。如果佢真系对你有咩嘢仇恨嘅话，商务部一讲话要制裁俄罗斯，佢就即刻做嘢啦。仲使等到而家， 真系冇法子。咁而家杀到嚟，咁有个唉，将就下啦。 咁啊，对大家嘅影响就应该系近乎零嘅，老老实实。 关鬼事啊！Linux 有佢就算我用 Linux 都未必影响唔到啦。 系啊，我就系讲紧，就算你系 Linux 嘅用户，你用 Steam Deck 又好咩都好啦。因为 Steam 已经同我唔记得系佢个嘢系唔知系边个版本，我唔识读嗰个名啊，系同个版本嘅 Linux 系改翻嚟啊嘛。佢已经同嗰边深度合作。去客制化佢个 Linux 个 Steam 个 OS， 就算系咁都好咯，同你冇咩关系， 冇关系嘅， 冇咩影响嘅，咁样，咁我就叫做一个八卦讲一讲啦，咁样咯。 系啦，咁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咧，其实只 Apple 新闻嘅，不 Apple 新闻咧就 努力啦， 留翻下另一独揽翻佢讲啦，短短地好啦，好，咁今日到此为止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 拜。